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 Jeff，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就很开心了，虽然今次应该是2014年第二次跟大家来去见面，但都是上次忘记了说，今次讲回就是新年进步，身體健康，係嘛？咁但今日特別開心嘅咧，就係咧，除咗 Jeffy 之外咧，今日咧有 Cherry， 我變稀客， 係啦，因為個工作真係好忙碌嘅嚇，咁樣咧就能夠同我哋即係一齊講呢個節目就係齊人啦，係嘛？咁大家新年有咩嘢同大家講下？ 新年梗係希望 乜嘢？ 事事順利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就 係咁啊，工作上又有進步咁啦，係嘛？ 我都是啦， 是啦，咁其实虽然是好老土，但是呢我都真的是衷心希望是世界和平的，因为今年是2014，刚刚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咁即是呢100年前呢仲有大概6个月左右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啦，当其时呢在未爆发之前呢，全世界的人呢都睇唔到嘅，冇人會估得到，即係最聰明嘅人啊，都睇唔到咧，會有呢個咁樣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咁亦都當然想像唔到嚇，喺爆發咗之後唔夠30年咧，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仲更加慘烈，係嘛？咁所以但係而家睇翻咧，即係現時嘅局勢咧，其實真係不敢樂觀啊，因為世界上好多地方咧係都係唔穩定嘅，好動盪嘅。咁又以我哋近啲嘅嚟講啦嚇，就係呢個美日聯盟。又成日搞啲咩軍演就即係美國咧，實際上而家係嗰個圍堵策略咧，已經係超然若揭嘅啦，對中國。咁中國點樣對應咧？咁啊整個咩東海防空識別區啦，係嘛？咁但係咧，於是佢又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咧，咁樣咁大家咧全部對着幹嘅，咁會唔會到頭來擦槍走火咧？真係唔知啦嚇，就希望即係絕對絕對唔希望啦，因為戰爭咧係非常咁殘酷嘅嘢嚇。雖然大家好可能咧，你哋好中意睇戰爭片，或者你哋好中意打機嘅時期都打啲戰爭遊戲，但係嗰啲咧係遊戲啫，記住嚇。現實入面嘅戰爭咧，你係絕對絕對咧係唔希望見到嘅，係非常之殘酷嘅嘢嚟嘅。好啦啊，咁樣咧就所以希望衷心希望咧就真係能夠世界和平啦嚇。好啊，咁啊今日講嘅呢個題目咧。上幾個禮拜都講咗一個題目，就係講民主啦。你可以話都係一個好嚴肅嘅題目。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你可以話佢嚴肅就得，你話佢輕鬆就得嚇。但係入面咧就真係好多咧物理學啊，所以咧就開正咧就係 Cherry 就同我嗰飯啦，係嘛？咁啊當然啦，其實啲物理學唔係好深嘅，即係 Jeffy 咧一講就明㗎啦，係嘛？講咩咧啊？就係太空殖民啊！即係嘅展望啦，其實咧，我可以我好想用翻咧，我34年前，大家未出曬啦，我知道兩位啊，都係用呢個題目叫做太空殖民新天地咧，就喺大會堂咧係講過呢個講座，一個公開講座嘅。咁不過咧，未正式講之前咧，想問下兩位啦。嗱，如果我咁講嚇，我話人類嘅未來喺太空嚇呢個咁嘅講法。咁你會覺得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科幻迷嘅白日夢啊？抑或你深深相信呢個係歷史嘅必然咧？同埋點解你會咁睇咧？不如你哋兩位發表下咧。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要是未來在太空的，因為就算即之前其實我們很多 topic 都講過，例如能源啊或者資源那些，其實現在都是研究的方向都是想外太空的，即是例如我們會不會可以起些即在太空起些東西收集那些太陽能會有效一點，那我們就會減少在地球上面造成的污染呢，又或者在其他星或者月球上面攞一些的資源，即係一啲物料嘅資源，咁就可以等地球嘅資源會咁快用盡咧，咁樣即係其實而家科學嗰、那個路線已經係走緊呢個方向嘅，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未來喺太空呢一樣嘢其實係做緊嘅，實現緊嘅。我自己覺得， 即係所以你都傾向於其實係一個歷史嘅必然嚟嘅。 其實都如果講到話殖民咁，好似好遙遠咁，但其實而家係一路一路行緊呢一啲。一步一步咁去行緊呢一樣嘢咯，因為能源，當你能源資源都喺太空嗰度攞嘅時候，會唔會淨根本再方便啲，連人都搬埋上太空咧？ 咁其實 嗱兩樣嘢嚟嘅喎，嗱我又做魔鬼代言人啦，Cherry 係嘛？冇錯，你所講能源啦、物質資源啦、各種嘅係礦物質啊咁樣啦，可能地球上面咧開採得已經七七八八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嗰啲咁樣嘅機械人技術、無線遙控技術咁發達，係嘛？係咪真係一定要有人走到上太空咧？啊，因為而家我哋所講嘅咧，即係話係人類嘅未來喺太空咧，其實隱含嘅意思就係話將來。啊、我甚至仲有一個嘅強命題啦，我叫做啦嚇，即係懶咩咁啊嚇，即係好哲學咁啊。強命題咧就係話，喺某一個時刻未來，我唔知啦嚇、啊，即係最少講緊係一二百年，應該唔得嘅一二百年。但係譬如你講五百年後嚇、啊，或者係一千年後，喺地球以外嘅人口係會多過地球之上嘅人口。嗱、啊，咁你覺得呢一個講法係天方夜談啊，抑或係好大？的可能實現呢？ 我覺得這個命題我的看法 是兩回事來的，你說它開採是兩回事，我可以用機械人開採的嘛。 但我這個看法就是人，即是人口有多少，即比例會不會太空多過地球？ 是啊是啊，即 不是一定太空、啊、即可能在月球、啊、火星、啊、金星或者什麼， 地球以外，或者 地球以外的人口呢是會多，正如呢現在美國的人口是英國的很多倍嘛。咁但係其實基本上美國嘅人咧，就係好多都係英國去嘅啫嘛，係嘛？雖然有其他地方，但主要喺英國啦。咁但係個問題個仔就梗係重過阿媽啦，好多時都係啦。咁大隻佬梗係重過阿媽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我哋呢個仔係未生出嚟啊嘛，即係有幾少部啦，天宮一號間中有人上去啦，係嘛？就係、是、國際太空站有人喺上面住啦。咁但係而家啫嘛，而家講咁五百年後咧，五千年後咧，五萬年後咧。 都唔出奇嘅，因為地球其實而家已經俾我哋污染得好勁啦嘛。咁、如果可能我哋唔真係停唔到啦，即係大家唔節制，或者根本已經係我哋過咗嗰個臨界點，翻唔到轉頭，地球真係會俾我哋搞到烏煙瘴氣嘅時候，可能唯一嘅出路就真係要。 但你呢個咧就有少少係被逼喎，係嘛？即係你好似即係呢個就比較負面啲嘅睇法啦。但如果從正面嚟講，你會覺得即係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咧？即係唔係被逼嘅？譬如繼續未來地球都仲係鳥語花香嘅，但係會唔會有一日喺地球以外嘅人口會高過地球之上嘅人口啦？其實呢個問題我小學已經問㗎啦。 嗱，如果我又會咁睇，人梗係揀一個舒適嘅地方生活㗎啦。咁、如果你話喺地球以外揾一個好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咧，咁起碼近嘅地方係沒有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可能將來科技發達到我上太空好似而家坐巴士咁嘅啫。咁但係可能我去太空只不過一啲旅遊或者一啲工作上需要，即係可能就係頭先講嘅開採資源。咁但係其實主要人類居住嘅地方都係一個自己覺得最舒適嘅地方。 啱，即係所謂嚇土生土長，生於斯，長於斯嘅地方係嘛？好，嗱，輪到 Jeffy 啦，不如你又講下咧，頭先都傾咗好多啦，咁你嘅觀點係點咧？ 咁因為我唔係好識得啲 physics 嗰啲嘢啊， 唔需要識 physics， 因為我就 用歷史嘅角度， 即係我對啲科技嗰啲就唔了解啦。 係， 咁我就覺得我都覺得係天方夜談嘅。 嗯，係好啊，有唔同嘅意見先好啊。 因為我覺得即係好似以而家嘅發展啦，咁你人咧就算要走到出去外太空咧，都好貴啊， 非常之貴， 非常之貴。咁仲未話係揾到一個長遠可以有個居住適合嘅。居住的地方 亦都啱啊， 系啊，咁如果你咁计嘅话咧，你要达至到呢、這个，我觉得如果无限时间嘅，即系人类有咁嘅能力做到嘅、但我觉得应该会喺做到之前咧，个地球可能瓜咗或者啲人打仗咧， 人类都已经瓜埋啦， 系啊，可能打仗咧，啲人咧即系就会文明又会再倒退，我觉得 咁倒退之后，梗系有排都唔使去太空添啦， 系啦系啦，因为你啲打仗都正常嘅，有时即系无端端又同埋大自然咧。即系唔系话讲啲咩环保问题，但系其实都，我觉得个速度咧，消耗嘅速度应该会快过人类咁科技咁成功嘅日子，所以咧我就觉得都唔系好乐观嘅啫。 嗯， 同埋都几无常咯，我觉得，即系可能头先讲开战争啦，即系可能你唔知几时突然间爆几个核弹，咁已经地球污染到冇得再居住噶咯，有机会。 嗯， 即系所以系。而家係好危險嘅，我覺得，即 係 雖然我而家大家居安都要思危咯，即 係 我哋就算唔打仗造成嘅污染其實都好嚴重，甚至如果真係打仗嘅時候，更加而家以我人類嘅科技，更加可以即刻就摧毀咗個地球 咯。所以其實咧，聽完兩位嘅講法咧， 其實即係當同我個諗法都好相近啦嚇，即係就係喺呢個樂觀同埋悲觀之間嚟去徘徊啦、搖擺啦。但係事實上係嘅，你哋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即係好有道理嘅。個道理咧就係話，一方面咧，我由細到大我發燒天文，亦都係發燒太空探險嚇，熱衷於太空探險，咁啊更加發燒科幻啊，唔使講啦，係嘛？咁所以對於啲所謂太空嘅探索或者太空嘅殖民啦嚇，叫做 space colonization 咧咁樣咧。咁我梗係覺得咧係一種好大嘅即係向往喺度啦，嚇！即係話到頭來咧，當然都係最強嗰個命題就頭先講過啦，就係、是、一係人類嘅未來咧就在太空，甚至係咧即係人類未真正步向太空嘅歷史咧，只不過係我哋嘅史前史啫，啊！人類真係向呢個整個啊即係無盡嘅宇宙啊嘅星空嘅海洋咧嚟去散播開去咧，嗰、那個先至係人類歷史嘅真正開始。咁呢個就係我作為一個科幻迷嘅一個強命題啦。係嘛？咁對另一個嘅表述就係話，將來其實喺地球以外嘅人口咧，必定會遠遠多於地球以上嘅人口嚇。呢個係另一個呢、這個強命題嘅表述。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又好完全同意阿 Jeffy 嘅講法咧。其實呢個絕對唔係必然嘅。呢、這個唔係必然咧，就係、是、要睇下我哋自己而家喺地球上面嘅所作所為，係嘛？就係、是、未來講真，未來呢一百幾十年咧，就係、是、個關鍵，真係好關鍵嘅。其實我哋而家咧嗰個科技啦，嗰個所謂爆炸性嘅發展咧，喺過去百幾年咧係好厲害，好厲害。咁我哋而家咧睇到好多嘢咧，其實喺科幻嘅小説啊，甚至科幻電影入面咧，去構思嘅咧，都慢慢係逐步實現嘅嚇。咁雖然係有一段距離，但係咧呢一個繼續咁發展咧，其實唔係必然嘅，就要視乎我哋呢個世界咧係咪繼續可以能夠維持到一個穩定、一個和平嘅世界。啊、如果我哋真係好似頭先我講出呢個憂慮，而大家亦都有同樣憂慮嘅話，就話人類卒之嚇自己搞唔掂啊，即係國族與國族之間嘅爭霸啦，係嘛？對呢個生態自然環境嗰個破壞啊，咁樣咧，搞到出現呢個大規模嘅戰爭啊，搞到呢一個生態嘅崩潰啊，文明嘅倒退啊，咁樣樣咁嘅時期咧，我哋即係向太空嘅進發呢樣嘢咧，就會係一個大倒退嚇、啊，可能咧就翻即係去呢、這個即係50年啊嚇，或者更早嘅時期咧，咁你話去呢、這個咩太空殖民咧，就真係唔使講啦嚇，即係休題啦。所以係唔知嘅。咁當然咩叫未來啫？未來嘅定義就一定係唔知嗰啲先叫未來啦嚇、啊，知道嗰啲就唔係真係叫未來啦。咁但係咧都唔緊要，我因為人咧係有想像力噶嘛，係嘛？啊、有推理能力啦，咁講啦嚇，但係當然亦都有呢一個嘅一廂情願嘅成分，冇錯嚇。咁、啊、既然有曬咁多啲咁嘅嘢咧，今一集咧我哋咧就嚟去探討一下，即係如果人類真係有機會，即係進入太空嚇、啊，而喺太空度居住，究竟會有一種咩嘅情景咧？咁樣樣。咁頭先我講過咧，其實喺34年前咧，我已經講過呢個講題嘅，就係點咧？我原來咧就係1978年咧就香港大學物理系畢業啦。咁樣之後咧，9月咧就去咗一間中學度教書，教咗3.5個月。其實我好中意教書嘅。咁但係咁啱嗰陣時咧，就太空館咧就未開館嘅喎，其實嚇、啊、Hong Kong Space Museum 咧籌備開館。咁啊，尖沙咀嗰隻蛋咧都未起好嘅添。咁咧就請人係啦，菠萝包，你叫菠萝包啊？咁样咧就系、是、但要请人啦。咁啊，卒之我一早已经报咗啦。但系咧，就系政府嗰啲咧，即系招聘咧，哇，真系好似蜗牛爬行咁慢啦吓、啊。即系我拖好多嘅。其实我又做咗呢个面试啊，咁样啦。 你搞嚟几个月咁？ 唔止啊，大半年啊，卒之。咁啊，但我冇办法啦。咁我都要吓、啊，即系或者系做噶啦。咁啊，卒之就9月1日就开咗课教中学啊。点知好似9月2日，真系好记得。9月2日就收到政府封信啦。啊、當時叫做、市政事務處叫 USD、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而家就叫 LCSD 啦，大家知啦嚇，佢、啊、前身係 USD 啦。咁啊收到 USD 一封信就話請我啦。唉，嗰陣時咧幾慘啊，就真係好大嘅思想鬥爭，因為咧可以咁講，誇張的咁多講啦，直情係香港啊，自由一個漁村，到俾呢個英國佔領咗，然後一路啊，即係開埠以嚟咧，所謂咧，其實未有過一份工係正式同天文有關嘅。啊，天文台咧固然已經存在咗好耐啦，1883年成立啦，但係天文台係唔搞天文噶嘛，大家都知道啦，我相信係嘛，因為嗰個係 misnomer 係一個錯叫嚟嘅，啊呢、這個佢係氣象局嚟嘅啫，氣象台嚟嘅。它是搞氣象的，就是大氣層以內的、啊、風雨雷電、啊、那些叫做 meteorology， 大氣層以外的無盡的空間和日月星辰呢，那些叫做 astronomy， 那些叫天文。但是習慣了那時候，因為叫 observatory 嘛、啊、就是 快，有時我哋就 observatory 咁啦嚇。咁呢個 observatory 咧，其實咧喺英國嚟講咧，佢確實咧係有天文嘅成分，特別佢好多時要觀星咧，睇太陽咧嚟去定嗰個經緯度啊，同埋時間啊咁樣，好緊要嘅。即係對於你知啦，英國海上霸權啊，嚇航海咧，對於誒即係個誒計時啊、定位好緊要噶嘛，係用啲六分儀啊睇太陽啊定位咁樣。咁所以咧，嗰時好早咧，佢哋嗰啲叫 observatory。 記得今年做冬團年啊，翻嚟食飯啊。 知啦。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 艇螺湯。 冬菇炆鮑魚。 你哋兩隻嘢真係識食啊！但系又麻烦又咁贵， 唔系、哦，我上网见到人民超市有靓花菇，一斤只系卖108元，大大盒3磅半嘅美国黄螺头只系卖350元咋。 仲有啊，连影帝郑则仕都话正嘅大柱即食鲍鱼，一盒4隻都系卖紧740元咋。 人民超市同迷米香港会员仲有85折优惠，每盒都系卖629元咋。 系啊系啊，买满400元仲有免费送货添。咁就唔使出街买咁频扑啦。 咁仲唔快啲帮我上人民超市网站买？ 喺人民超市购物满400元可享送货服务，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 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白宫沦陷监制，光天猛将特技班底，大力战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